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八章检测魔杖第四十九集。 丽塔斯基特还没来得及说话，扫帚间的门被拉开了。哈利转过头，耀眼的光线刺得他直眯眼睛。阿布斯·邓布利多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们俩，一边挤进了扫帚间。 邓布利多， 丽塔斯基特大声说道，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但哈利注意到，他的羽毛笔和羊皮纸突然从神奇去污剂的箱子上消失了。丽塔那爪子般的手指正匆匆扣上鳄鱼皮手带的搭扣。 你好吗？ 他说着站起身来，向邓布利多伸出一只男人般的大手。 我夏天的那篇关于国际巫师联合会大会的文章，不知你看了没有？ 真是棒极了， 邓布利多说，两只眼睛灼灼发亮。 我特别爱读你把我描写成一个僵化的老疯子的那一段。 丽塔斯基特丝毫没显出害臊的样子。 我只是想说明你的某些观点有点过时了，邓布利多。外面的许多巫师， 我很愿意听到你无理言论背后的道理，丽塔。 邓布利多说着，笑微微，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但是恐怕这个问题我们只好以后再谈了。魔杖检测仪式马上就要开始，如果我们的一位勇士躲在扫帚间里，仪式就不能进行了。 哈利正巴不得离开丽塔斯基特呢，他立刻回到了房间里。另外几位勇士都已在门边的椅子上坐定了，他赶紧过去坐在塞德里克旁边，望着前面铺着天鹅绒的桌子，那里已经坐着五位裁判中的四位，卡卡洛夫教授、马克西姆女士、克劳奇先生和卢多巴格曼。丽塔斯基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哈利看见他又偷偷地从手袋里掏出那卷羊皮纸铺在膝盖上，吮了吮速记羽毛笔的笔尖，再一次把笔竖直立在羊皮纸上。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奥利凡德先生。 邓布利多在裁判席上坐下后对几位勇士说， 他将要检查你们的魔杖，确保魔杖在比赛前状态良好。 哈利环顾四周，看见一个长着两只浅色大眼睛的老巫师静悄悄地站在窗边，他感到十分意外。哈利以前见过奥利凡德先生，三年前在对角巷，哈利正是从这位魔杖制作人手里购买了自己的魔杖。 德拉库尔小姐，你先来好吗？ 奥利凡德先生说着走到房间中央的空地上。芙蓉德拉库尔轻盈地走向奥利凡德先生，把自己的魔杖递给了他。奥利凡德说，他像摆弄指挥棒一样让魔杖在修长的手指间旋转，魔杖喷出许多粉红色和金色的火花，然后他又把魔杖贴近眼前仔细端详。 不错， 他轻声说， 九英寸半，弹性良好，气木制成，里面还有天哪， 还有一个妹娃的头发。 芙蓉说， 是我奶奶的头发。 这么说芙蓉果然有一部分妹娃血统，哈利想，他要把这点记在脑子里，回去告诉罗恩。接着他才想起来，罗恩已经不跟他说话了。 没错， 奥利凡德先生说， 没错，当然了。我本人从没用过妹娃的头发，我觉得用妹娃头发做的魔杖太敏感任性了，不过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既然他对你合适。 奥利凡德先生用手指捋过魔杖，显然在检查上面有没有擦痕和碰伤，然后他低声念道， 兰花盛开。 一束鲜花绽放在魔杖头上。 很好，很好， 状态不错。 奥利凡德先生说，一边把鲜花收拢和魔杖一起递给芙蓉。 迪格里先生，轮到您了。 芙蓉脚步清洁地返回自己的座位，与塞德里克擦肩而过时朝他嫣然一笑。 啊，这是我的产品是不是？ 塞德里克把魔杖递过去时，奥利凡德先生说，比刚才兴奋多了。 没错，我记得很清楚，里面有一根从一只特别漂亮的雄毒角兽尾巴上拔下来的毛，真有5-6英尺长呢。我拔了独角兽的尾毛，它差点用脚把我戳出个窟窿。12¼英寸，沉木制成，弹性优良，状态极佳。你定期护理它吗？ 昨晚刚擦过。 塞德里克说，咧开嘴笑了。哈利低头看看自己的魔杖，上面布满了手指印儿。他从膝盖上揪起长袍的一角，想偷偷把魔杖擦干净。魔杖头上冒出几颗金星，芙蓉德拉库尔非常傲慢地扫了他一眼，他只好作罢了。奥利凡德先生让塞德里克的魔杖头上喷出一串银白色的烟圈，烟圈从房间这头飘到那头，他表示满意，说道： 克鲁姆先生，该你了。 威克多尔·克鲁姆站起身，耷拉着圆乎乎的肩膀，迈着外八字的脚，没精打采地朝奥利凡德先生走去。他把魔杖塞了过去，皱着眉头站在那里，双手插在长袍的口袋里。奥利凡德先生说，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格里戈维奇的产品。他是一位出色的魔杖制作人，尽管他的风格我并不十分，不过。 他举起魔杖，在眼前翻过来掉过去，仔仔细细地检查着。 没错，厄尔利木，还有火龙的心脏剑锁，对吗？ 他扫了克鲁姆一眼，克鲁姆点了点头。 比人们通常见到的粗得多，非常刚硬，10¼英寸。飞鸟群群。 额尔利木魔杖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像手枪开火一般，一群小鸟扑扇着翅膀从魔杖头上飞出来，从敞开的窗口飞进了淡淡的阳光中。 啊，哈哈，很好。 奥利凡德先生说，把魔杖递还给克鲁姆。 还有最后一位，波特先生。 哈利站起来，与克鲁姆擦肩而过，向奥利凡德先生走去，他交出自己的魔杖。 啊，是的。 奥利凡德先生说，一对浅色的眼睛突然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是的，是的，是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哈利同样记忆犹新，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3年前的那个夏天，在他11岁生日那天，他和海格一起走进奥利凡德先生的店铺，要买一根魔杖。奥利凡德先生量了他身体各部位的尺寸，就开始把一根根魔杖递给他试用。哈利觉得他把店里的魔杖都挥遍了，才终于找到一根适合自己的。这根魔杖是用冬青木制成，11英寸长，里面含有一根凤凰尾羽。当时奥利凡德先生看到哈利摆弄这根魔杖时得心应手的样子，感到非常吃惊。 太奇妙， 他说， 真是太奇妙了。 当哈利追问究竟有什么奇妙时，奥利凡德先生才解释说，哈利魔杖里的那根凤凰羽毛和伏地魔魔杖里的羽毛是从同一只鸟身上拔下来的。哈利从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非常喜欢自己的魔杖，在他看来，这根魔杖与伏地魔的魔杖存在关系并不能怪他，就像他自己不能断绝与佩妮姨妈的亲戚关系一样。不过他真希望奥利凡德先生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房间里的人，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奥利凡德先生泄露了这个秘密，丽塔斯基特的那只速记羽毛笔大概会兴奋地爆炸呢。奥利凡德先生检查哈利魔杖的时间比检查其他人的长得多，最后他让魔杖头上喷出一股葡萄酒，然后把魔杖递还给哈利，宣布他的状态非常良好。 谢谢大家， 邓布利多说，从裁判桌旁站了起来。 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上课了，也许直接下去吃饭更便当一些，反正他们很快就要下课了。 哈利这才觉得今天总算有了一件顺心的事，他站起来准备离开，可是那个拿黑色照相机的男人一跃而起，清了清嗓子， 照相，邓布利多，照相！ 巴格曼兴奋地喊道， 裁判和勇士来一个合影，你认为怎么样，丽塔？ 好吧，先照合影。 丽塔斯基特说，目光再一次落到哈利身上。 也许待一会儿再照几张单人的。 照相花了很长时间，马克西姆女士无论站在什么位置都把别人挡住了，而且房间太小，摄影师无法站得很远把她收进镜头，最后她只好坐下来，其他人都站在她周围，卡卡洛夫不停地用手指绕着她的山羊胡子，想使她翘成一个卷儿。克鲁姆呢？哈利还以为他对这类事情习以为常了，没想到他却躲躲闪闪地藏在大家后面。摄影师似乎特别积极地想让芙蓉站在前面，可是丽塔斯基特总是赶上前来，把哈利拉到更突出的位置，然后他又坚持要给勇士们一个个的拍单人照。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终于脱身出来。哈利下楼吃饭，赫敏不在，他猜他大概还在校医院治疗牙齿。哈利独自坐在桌子一端吃饭，饭后他返回格兰芬多塔楼，一路上想着必须完成的召唤咒作业。他上楼来到宿舍，遇见了罗恩。 你来了一只猫头鹰。 哈利刚走进去，罗恩就生硬地说，一边指着哈利的枕头，那只学校的谷仓猫头鹰正在那里等他。 哦，好的， 哈利说。 还有，我们明天晚上被罚关禁闭，在斯内普的地下教室。 罗恩说，然后他看也不看哈利一眼，径直走出了房间。一时间哈利考虑是否追出去，他搞不清自己是想跟罗恩谈谈还是想揍罗恩一顿，这两件事似乎都很吸引人，可是小天狼星回信的诱惑力太强了。哈利大步走向谷仓猫头鹰，从他脚上解下那封信，把它展开。 哈利，我在信里不能畅所欲言，万一猫头鹰被截获就太危险了，我们需要当面谈一谈，你能保证11月22日凌晨一点独自在格兰芬多塔楼的炉火边等我吗？我比任何人都知道你能够照料好自己，而且我认为只要你在邓布利多和穆迪身边，就不会有任何人能够伤害你，不过似乎有人正在极力做这样的尝试，给你报名参加争霸赛是非常冒险的，特别是在邓布利多的鼻子底下这么做，千万小心，哈利。如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我仍希望你写信告诉我。11月22日能否赴约，请尽快告知。小天狼星。